国际社会界强烈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联合声明，美国争取和平老兵组织发表声明，法国朝鲜友好协会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的网站上载文章指出，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美国穷凶极恶的野心的表现，为的是在亚太地区掌握军事霸权来称霸世界。中国新华社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负责人、非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秘书长等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和国际社会界强烈谴责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